送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让我唱起往日的歌，直到我已醉倒在阳光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

借一把柴米油盐也成为压力了，不知不觉我们也开始懂事了。 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 最近的生活，沉默不舍，不要分手，慢慢觉得累了，还是学着忘了，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呢？

笔轻上水点半去郑州路是刚过春江熙攘的沿江山几时前进快有对门拆迁的砖瓦心里听来山花没痛惜在不觉的旁要等青春不负才华路人生不知在何处被落下转呀转呀嘎咚转呀转呀转呜转过小小的家转过世纪转眼鬓角又白发呜厨房冰上啤酒桌旁几粒毛都要进黄昏才卸下这就成皱纹悄把大夫藏进枕边花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不觉盈亏的日常中倾倒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远方有我不像话辗转的牵挂太善表达 这 这都是不小心看破了你的微信。全新的诱惑，是干渴的沙漠，是忧虑的结果，是深情的冷漠。在我的世界里，有荒凉的夏季，有温情的秋意，是带不走的风景，许你写的 时间十六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四点，新疆有花开，有草原，有戈壁，有清泉。放下繁忙的工作，和我一同深呼吸。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想要脱单，就是前两天看到一条特别好笑的微博，然后就特别想分享给别人看，但是一瞬间突然不知道该分享给谁，然后点开那条微博的评论，发现大家都有可以艾特的人，当时就觉得自己好寂寞啊，所以希望能快点找到自己的另一半，让我以后不管是什么小事儿、微小的开心的事儿，都能够有人分享吧。 你说是你的错，都忘了告诉我，以为闯了祸，其实只是不爱了，思念肯定在所难免，画一个笑脸，落花流水弹指一瞬间，看到你的改变差不多三两年，谎话每次听得太多，这回不傻了，难得洒脱陶醉过，别以为就懂得，在这一个慌乱的季节，空间灰尘一片，我这边还是晴天，你那边依然下雪，听得见你在我耳边轻声说了道歉，我对你的爱毫无边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

就散不去，心思如雨经收集淹没得如此细腻。 Yeah, yeah. 原来广阔辽远，怎么也望不到边，人和人越来越遥远，心变得冰冷漠然，我找到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做

关掉所有灯光，深夜幻听，弹你用伤心的，然后惊醒，你的耳语粘稠，起手挥舞，黑色加点黑色，归不想归，不必遮遮掩 却没能等到阳光下这秋天的景象，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随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